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影城好生同大家见面啦！今日咧就我尽情啊，去发挥你个影碟情报室嘅工作。 嗯， 咁咧我哋事实上咧好少咁畅快咧，即系话可以讲几部戏嘅。 系， 都真系多得好犀利吓。 点解咧？系咪？ 唔知呢排又有少少时间啦，又引头啦，就真系睇戏咯。 啊哈！ 咁连续睇咗好多部嘅。啊！咁就数俾大家听啦，就有包括咧就系追击309啦。 啊！呢部你而家先睇？ 唔系而家先睇，应该系睇好耐嘅，系就欠咗人情啦，咁所以自己买飞睇啦。咁跟住咧就系 Tom Cruise 啦， 系猎探追击， 猎探追击啦。咁另外一部就惊喜啦，就系呢个 Ben Affleck 嘅 The Accountant， 唔记得咗中文名。 暗算， 暗算系咪吓？咁呢部片咧，我自己入場之前咧，其實係完全冇任何嘅諗法嘅，我都 以為睇 Batman 嚟嘅， 係啊大鑊啊，真係係大鑊啊！咁但係入到場之後，一唔冇咁期望，就所以有驚喜啊！特別係前嗰半 part 啦嚇。咁啊，當然啦，即係近排最熱最 hit 嘅就係呢個《奇異博士》啦。 哦，啱啱啦。咁啊，禮拜上玩， 我就禮拜四即刻睇咗啦 嚇。 咁就亦都係睇 3D 嘅。咁有人就話應該睇 IMAX 嘅，咁我唔知阿幾圖個意見 點樣。我睇咗 IMAX。 你睇 IMAX 啊嘛嚇。 真係正好多嘅 IMAX。 係咪嚇？因為入邊咧，你睇嗰部戲嘅時候咧，就唔係話純粹個劇情嘅，因為好多人都即係唔係覺得個劇情認真特別， 但係入邊咗一啲添。 但係入邊咧啲細節，譬如啲神秘學符號咧，咁嗰度就可以講話咧，實際上就係將神秘學咧炒埋一碟嘅。咁所以我睇完套戲，我諗緊一樣嘢，咦適唔適宜即係神秘只係做一集咧咁係咪？咁當然呢個就要睇時間啦，幾圖就遲啲又去一個神秘學好重要嘅地方啦。 係咪上山啊？ 係咪上山？ 同奇異博士一樣。 係啊係啊，佢去嗰個地方都近嘅， 嗰頭近。 係啊，去嘅地方近嗰度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諗啦，起碼如果趕唔切神秘之夜咧，我哋起碼都做影片情報室啦。 係 啊，因為都應該多人睇嘅 嚇。 咁咧就除咗呢個幾部戲之外咧，事實上有啲戲咧我自己都想睇嘅，例如《密探》。 係，哇！《密探》南韓電影嗰部。 啊！而家當時得令嘅《孔劉》係嘛？咁唔好講下套戲，我知唔講乜啦。但係起碼即係呢個男主角咁樣，佢近排咁紅，即係都如果有時間都捧下場啊嘛。 係 咪嚇？咁另外咧就關於馬友友嗰部紀錄片，我都想睇嘅。 啊！呢部要睇啊！ 係嘛？你睇咗啦？ 我睇咗，因為咧之前嗰時就有個朋友就極力推薦咧，就話呢部好睇過《Beatles》咁樣。哇！咁話嚇，咁咩咁啊真係睇咧？咁啊結果係。覺得係邊套少睇啲嘅，嗱呢部都唔曳噃，啊《惡滿天下》馬友友呢個思路啊，即都係佢嗰個近期好似而家呢個佢呢個樂團都仲喺度巡迴演出緊個。 係啊，有冇令你諗翻起嗰陣時我哋睇 Isaac Stern 嗰個紀錄片嘅？ 有啊。有 係嘛？ 佢唔係你如果睇嗰部，佢都自己本身都提翻嗰部戲。 嗯 啊，因為佢哋上內地嗰陣時間咧，佢就係都你會睇到而家內地嗰啲音樂嘅去法咧，即係對西方音樂嘅嗰種睇法咧，就直頭嗰部紀錄片嘅引發嚟嘅。是好是壞咧，咁佢又都有個評價嘅係。 我就覺得即係無論呢部片點都好啦，即係大家都適宜睇一睇嘅。如果睇完之後就即係做喺有條件許可嘅情況之下睇翻 Isaac Stern 嗰個應該係 From Mao to Mozart 係咪？如果我記得 應該係毛主席到啊。 唔係你就咁英就咁譯啫，有中文。 唔係佢有個樂韻繽紛。 係啊係啊係啊。 樂韻繽紛。 我到依家我都印象好深刻嘅入邊有部分嘅內容嚇。好啦嗱。咁咧就應該我哋講咗四套戲啦，咁但係未講之前咧，我又即係 check 緊佢條人啦，因為呢排咧我又上去 YouTube 搜索一下啲 trailer 啊，咁快到有一套片咧，有一兩套片我就應該喺呢度睇一睇。嗱，我就唔知香港有冇得上，但係呢兩套片咧，我就即係相當之想睇嘅。咁後邊而家大家見到呢部咧就叫 Miles Ahead 啦，就係講呢個 Miles Davis 嘅傳記片啊。 係哇， 咁 大家如果有即係中意聽音樂嘅話，或者甚至爵士樂，咁都好熟悉呢位仁兄啦。我就好彩嘅，當年咧就Mel Seven 啊呢個香煙嘅牌子咧，佢喺香港咧就搞好多場咧好精彩嘅音樂會。咁其中一場咧就係 Miles Davis 嘅喺醫館嘅音樂會啊。我話講好多次，我又不即係唔怕再講一次。我因為買學生飛咧，所以成場佢喺我面前。個原因係佢中意揾個背脊得住最俾最即係最前嗰行嗰啲人。 啊，OK。 咁我睇完之後咧，我覺得真係相當之精彩。個原因就係如果你譬如聽好多音樂會咧，尤其是音響效果差嘅場地咧，就都唔知道聽乜嘅。咁如果講功力咧，譬如佢帶嗰隊即係樂手過嚟咧，就相當之技巧，相當之高，啲音色相當之靚 嚇。 咁但係最好彩咧，就係當其時唔知點解我喺醫館聽嗰時候咧，即係音響咧都係仲都係 OK 嘅。咁所以成場音樂會俾我印象十分之十分之好嚇，即係我睇咁耐音樂會嚟咧，就一個相當之好嘅感 受，即係好難忘嘅經驗。 難忘經驗。咁尤其是呢位仁兄咧，佢即係嗰個行徑咧都相當之古怪嘅。咁你睇呢度咧，即係你會睇到一少少端倪啦，就係佢攞啲最精彩或者即係最傳說最多嘅就係咧，佢有個記者走上去門嗰度，咁想訪問佢。咁佢歷來都唔中意啲嘢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佢有寫嘅，就係滾石樂隊嗰個主音啊 Mick Jagger 咧。就有一次咧，就即係慕名去探訪佢。咁因為佢諗住我自己歌都咁紅啦，係咪？咁一定係你嚟到，即係好開心，或者即係你揸請我入屋啦。咁佢開門都話俾我係 Mick Jagger 咧，佢話聽你冇預約我，你唔好嚟，冇人冇 keep， 冇嚟騷擾我。 扮嘅門 係啊， 好啊。 係咁嗰陣時就係 Mick Jagger 最紅嘅時候啦嚇。咁跟住咧就係佢依個片入邊咧，佢個 trailer 已經講到一樣嘢，就係個記者就係亦都係。即係一個好出名嘅雜誌就係 Rolling Stone 啊， 記住嗰樂隊個名叫 Rolling Stones 係眾數嘅，呢份雜誌嘅名叫 Rolling Stone 就單數嘅，就可以話我 Rolling Stone 個記者我想幫佢，咁一隨即跳落個油度，咁呢就片有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實即係形唔形似咧，我就覺得唔形似嘅，即係當初度就大家睇到啦。即係今次就係佢做啦。我歷來都講得 Don Cheadle 其實係一位相當之好嘅演員嚟嘅。咁但係咧形似唔緊要啊。你做唔做到個神韻咧，就即係大家睇到戲就知啦。咁所以我對呢套戲咧就有期望嘅。我亦都唔知道香港嘅片商會唔會上嚇。 佢最近都有咁多啲音樂片，同埋我覺得而家啲音樂片咧，佢拍唔係咁單止咧，即係就咁入到傳記性質咁樣嘅，多咗好多嗰個叫做戲劇嘅元素咧，有一啲隱喻喺度，咁我覺得分分鐘因為 Miles Davis 都好出名啊。 係啊，佢如果上嘅話就你唔可以期望太高，但係應該有一定嘅觀眾嘅。 我睇個 trailer 都好似 OK 啊，幾正啊，好似。 冇得講，因為我睇過阿 Miles Davis 嘅現場，所以我始終有少少即係覺得， 講一句爭啲， 係啊爭，即係算，但係唔緊要嘅。阿瑞仁權83都楊富基夫唔似啦，係嘛？咁唔緊要嘅，你咪去做呢啲咯嚇。咁我想睇個故仔啫嘛。OK 嗱，另外一部咧，我又覺得唔知有幾套嘅意見點啊。嗱呢套片咧，又唔知香港咧有冇得上？呢套片就講咩咧？就係講個片段咧，就係當年啊，皮禮士利去直闖白宮話想見尼克遜那段事件，他就將這個事呢就拍了成一個故事。我都不知道那個故事的具體內容，但我覺得就相當又是相當之有吸引力，即如果你不是拍得太離譜的話，當然又是剛才的問題，現在這個 Kevin Spacey 做扮尼克遜又是不像的啦， 有什麼所謂， 又沒所謂啦但係呢套片我又真係又係期待去睇咯嚇。 我諗佢最主要咧，即係譬如嗱，好似呢一種咁嘅 idea 嘅戲咧，我諗多數佢點都嗰啲發行商咧都有興趣。 keep 住咗佢，買咗佢翻嚟。但係你又排戲院上唔上到咧？咁我諗就即係而家變咗係其實近嚟嘅一種複雜問題。可能最近啊戲又多咗啦。咁啊，而且咁佢有好多 近排戲嘅選擇多嘅。 係啊，如果佢本身咧，即係如果你會睇到，譬如嗰個院係院商自己買嘅，自然咧就佢安排嘅嗰個時間會好啲咁樣咧，係有呢個情況。 但係而且我唔知道片係類似嗰啲俾電視放嗰類片啦，定係還是係真係？所謂一啲A 級片或者喺戲院上嘅片，因為你睇個格局咧，佢有可能係一啲喺譬如類似 HBO 啊嗰類咁放嚟嘅 電視電影， 電視電影嚟嘅。咁但係唔緊要啦，而家你知啦，邵氏都開始拍網投資拍網劇喎。 係係啊，因為而家個網所謂網劇啊，就可以好闊噶嘛，上面都有人睇。 好啦，咁嗱就講下正題啦。今日講咧就呢個 幾部戲喎、啊？ 幾部戲啦、啊？咁第一部咧，我想講咧就係JK 309。係。咁JK 309咧，事實上咧就我諗值得講嘅原因咧，其實就因為咧香港係咪據我記憶之中咧就從來冇上過喺戲院入邊啦，即係 commercial release 係冇上過俄羅斯片嘅。 唔算，有一個叫大戰爭，不過好耐㗎啦，嗰時就都上過嘅。咁佢，但係的而且確就相當之少嘅、因為佢可能即係，我好似唔止添，好似仲有一個叫嗰、那個叫咩《黑太陽》啊，一部 《黑太陽》啦，係記得 係。咁但係都係得一兩間戲院做咁嗰啲咁嘅。大戰爭咧就比較耐啲，就好似係有發行嘅，即係六十年代嗰陣時啊都。常常都會翻做添嘅，咁但係即係真係咧，即係譬如好似呢一部即係講俄文嘅啊，咁啊，而且咁佢，你會睇到佢個拍法咧，都係好嗰種蘇聯嘅嗰種拍法，同我哋一般睇嘅，譬如歐洲片啊、荷里活片啊，係嗰種處理唔係好同咁嘅，少㗎，少嘅呢個係。 咁我睇嗰個場面咧，就都落本嘅，係嘛？啲戰爭嘅場面啦，咁亦都係相當之壯烈啦、 我諗都唔止添啦，因為我諗依個都係嗰啲叫俄羅斯新世代導演咧、你會發覺佢個處理方法都好有一種叫做係即係國際性咁啦，荷里活式咁樣啦。但係佢保留翻佢自己嗰個種即係有一種蘇俄羅斯戰爭片嗰種硬朗啊、硬正啊，呢啲我覺得就突出就係反而呢度嚟。 係啊，嗱呢套片咧就由於頭先嗰個原因啦，咁所以咧我又喺度加佢嗰、那個發行商係咪啊？咁唔係因為我朋友，而係話因為咧就呢一類咁嘅電影咧，事實上咧就無論你個評價如何，大家都值得去睇一睇嘅。咁如果以前喺即係一般情況咧，就係你喺啲電影節啊，或者係一啲即係有主題嘅電影展入邊先睇到嘅。咁但係今次咧就發行商即係相當之大膽啊！佢就覺得咁嘅電即係呢類咁嘅俄羅斯戰爭片咧，即係應該介紹俾香港嘅觀眾咁，作為一個商業嘅放映。咁所以我哋義不容辭咧，就去講多幾句嘅。咁、那個大氣橋係點咧？大氣橋簡單咧，就係喺當年嘅呢、這個。德國侵略蘇聯嘅時候咧，就有一位女嘅追擊手，咁佢咧就懟冧咗309件德國佬嚇， 諗得美拉啊， 係啊，咁佢咧就成為咗喺俄羅斯即係蘇聯嘅歷史入邊咧一個相當之重要嘅戰爭英雄，係嘛？咁而家就即係去到2021世紀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俄羅斯個國策咧都係應該係重新嚇、要建立起佢自己個民族主張心。所以呢一類題材咧，就我哋簡單可以稱之為咧，就係俄羅斯新國策片。咁你呢、這個對呢個詮釋，你有冇反對咧？ 都有少少嘅，有少少反對嘅，因為國策味係的而且確就係有嘅，但係咁佢有少少媚外喎、因為佢就係都有個關鍵啊，要拍嗰、那個佢響即係嗰個4344年嗰時候就去美國 白宮 啊，跟住咧就係俾即係 羅斯福太太 啊，羅斯福總統夫人啦嚇，咁、就係都請咗佢係入住白宮嗰度啊，咁樣即係記即係喺嗰個佢即係居留喺美國嘅嗰個宣傳嘅期間咧，就係、入住咗白宮咁嘅一個即係蘇聯嘅公民咁樣啊，咁啊裡面佢用依個嚟做一個叫做係都比較關鍵嘅嗰個情節咧，咁啊。 如果國策片呢，就我想就呢樣嘢呢，就即係會覺得有啲問題㗎啦，咁所以呢個我諗都係一種佢覺得個值得拍嘅嗰個原因呢，咁嚟去 做。嗱，咁我雖然呢就支持嗰、那個喺香港呢去上映呢個俄羅斯嘅一啲電影啦，但係對呢個片呢我又唔係一面倒嘅贊好嘅。咁我睇嗰時呢其實有兩種感覺。第一個感覺呢就係呢，佢嗰個拍法呢相當之明顯嘅一個幾雷同中國拍嗰類國策片嘅手法， 尤其是開頭係似嘅嚇， 啲 close up 啦， 嚇 擺到 比較上傳統咗嘅嚇。 咁尤其是去到邊一度，我覺得即係我自己有少少唔認同咧，就係、譬如涉及到佢開頭講嘅1930年代嗰陣時候咧，係即係嗰啲 即係佢後生嘅時 候，後生嘅時候 讀書嘅時期 嚇。咁事實上，如果你睇翻嗰段歷史咧，就係、當其時係史坦清洗。二幾嘅時候嚟噶嘛？ 係， 咁我又覺得有少少係美化咗嗰段時間啊。 佢將嗰個時刻咧，好似大家即係啊，啲細路仔又讀書又好似好正常咁樣，又遊樂場， 好似一個美好時光咁樣係嘛？ 呢啲係問題嚟嘅，係嘛？ 你都同意啊呢樣嘢？ 依家真係唔係我覺得佢嗰個變咗。不知點解咧，我諗佢拍起上面嗰時，即係嗰段戲咧，都頗為做作咗一啲嘅，都係去咗個戰場之後嗰時咧，嗰種實質感咧就反而係好睇啲嘅。 咁如果講到質感咧，就始終一個問題咧，即係亦都係我第二個詬病嘅地方咧，就係拍美國佢嗰度嗰部分唔係太掂。係就呢個都係歷來好多。即係無論是中國啊、日本啊，可能是俄羅斯都有拍美國的時候咧，佢哋唔係好掌握到嗰種自然的感覺。即係你睇到幾生硬下啦， 咁啊呢啲冇得講嘅，依個叫區域性嘅分歧。你就算荷里活啦，你都嚟到香港拍嗰時，啲人都 係啦。嗱，你即係到講呢個奇異博士嘅時候，就要講啦。香港嗰部分我哋要講詳細少少啦。嗱 ，OK， 嗱，咁啊至於讚嘅地方係咩咧？讚嘅地方就係咧，當然啦，唔好講啊，就係嗰個戰爭個質感啦。咁圍城嗰 part， 嗱，我最感動，即係陳老我後面嗰 part 我係好感動嘅。佢講到尾就係、是，即係雖然呢位女戰士咧就咁英勇啦，咁但係當其時咧喺呢個地方喺 Odessa 呢、這個即係、附近呢個地方去守呢個港口嗰百人係成十萬人係全部犧牲嚇，咁、即係對佢相戀嗰、那個。佢一路好傾慕佢嗰位，但係佢又唔 軍中 個軍醫，最後猶太裔軍醫啦，最後你亦都係犧牲咗嘅。咁處理方面咧就唔係太煽情，有適當嘅收即係內斂。咁呢個我對諗起我係即係覺得相當之唔錯嘅。 咁佢我嗱覺得呢個戲嘅嗰個整體個評價咧，我覺得佢最主要咧嗰、那個叫動作戰爭個場面咧，我覺得佢有嗰種眼鏡感啊，尤其是嗰個坦克戰啊，同埋有幾場咧即係荒野潛伏啊嗰啲咧，我覺得佢拍得都好入戲嘅，即係最撚尾有一段咧就同嗰德國嘅嗰個狙擊手，即係嗰、那個 決戰啦、 相即係決戰嘅嗰段咧個氣氛都做得好好，同埋個攝影都唔算差咁啊。但係我覺得佢依個最頗為我覺得即係意外嘅驚喜咧，就佢第一佢反戰術式就好強嘅，即係佢成個戲咧咁佢都講啊。佢雖然咧，佢嗰時咧就打仗嘅期間咧，佢哋要最主要咧就要對嗰叫德軍。咁但係咧，咁佢都好強調啊，佢最憎佢要射嘅，佢要殺嘅嗰個叫法西斯。就唔係叫依啲叫侵略國，即係嗰啲人，因為佢 區分到嘅嚇，即係你。是法西斯就不等于所有都德 国，是啦，因为他在那部戏 等于所有德国士兵都 是 大家细看的时候，他在一个戏里面他有这件事很强调的。因为第二件事呢，我觉得最意外的惊喜呢，他就是讲到一个叫爱，即是叫战争中的这个叫军人之爱情。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戏呢，他如果你细看呢，他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处理呢，就是说这个女主角，这个真人的一个女主角呢，他给多了一种叫内 心的描述呢，你會看到呢，他其實他的愛呢，他建立呢，不是我那些叫男女之間的愛情來的，是因為他的引發起他，即譬如做一個追擊手，還有他呢走入戰場呢，其實他對他爸爸的愛來的。這件事我覺得他寫得很微妙，還有是相當之細節， 他 落墨不多，但是你事後想起上來呢，你就會體現到呢，就是其實他搞那麼多東西想得到什麼認同呢，就不是啲勳章啊，唔係個政府咩，係佢爸爸嘅認同。 係啊， 不過佢想呢個認同，佢爸爸都唔喺身邊度啦，嚇，或者佢爸爸都理唔到佢啦咁樣。 咁所以佢裡面咧，我覺得佢即係一來咧，依個即係追擊手咧係女人咧呢樣嘢係少啦。咁二來你會發覺咧，即係依個編導咧，佢哋咧就對於依個主角咧裡面嗰度咧，佢嗰個成就就即係無可置疑。咁但係咧，佢對佢嘅內心世界咧就反而咧就諸多描述，譬如佢對佢爸爸嘅嗰種感情啦。咁跟住咧，咁佢仲有一個叫有一個咧，就一直係好中意佢嘅一個空軍嘅青梅竹馬，但係佢又唔係好中意佢啊。反而嗰個軍醫咧，佢裡面嗰度咧，大家咧即係嗰種感情嘅若即若離，但係佢又亦都對佢個上司有一種之後嗰種鍾愛。咁佢同佢上司之間咧嗰種感情咧，其實我啊覺得最好睇嘅，就似係好似佢其實佢同佢爸爸之間嗰種感情咧整出嚟。相當之，我覺得依種嘅細節起上嚟咧，佢冇乜拖累啊！呢啲就同內地我哋睇嘅國策片啊最唔同，冇呢啲噶嘛！嗰啲我哋最近睇佢啲公安戲都唔知點解，咦？嗰啲感情咁古怪嘅，啲咁樣噶嘛？嗱，我嗰句呢個戲咧，你睇唔睇？即係睇唔即係一睇嗰時就覺得好難得嘅就是，原來俄羅斯當佢拍一啲咧，即係譬如咁硬淨或者。即係有啲叫大是大非國家嘅事咧，佢裡面咧對於嗰個人，即係嗰個角色嘅裡面嗰種自己內心世界，佢嗰種柔情咧，都表現到出嚟。我覺得反而呢個係幾意外嘅，喺呢部戲嘅裡面嘅嗰種特色出到嚟。 但係咧，我如果嗱，譬如以我哋咧以前又睇咁多蘇聯片嘅話咧，我係覺得唔出奇喎。 係。 其實咧，我如果因為嗰個問題就咁樣啊，以前咧，如果我哋睇嘅話咧，我哋都係喺嗰個電影節啊，或者即係一啲主題放映入邊睇。 最重要係 Tchaikovsky 嗰啲啦，托夫斯基。 即係如果你話以呢個導演嗰個水平咧，同以前我哋睇蘇聯片個一線嘅咧，又爭一決嘅。 爭一決啊！呢個新好新世代咧，如果講起相比之下咧，係爭好遠。 嚇， 因為呢個佢始終都係叫劇情片浪住。咁啊，但係如果講 Tchaikovsky 咧，你一講嗰時，佢如果講感情、講愛咧，係深刻得好緊要嘅。不過呢個 唔需要 牛鼻蚊鼻， 因為兩個唔同嘅。如果我哋睇 Tchaikovsky 咁樣，咁佢就基本上就冇乜可能喺香港商業放映啦。 不過我覺得佢就係個女主角咧，就都相知。我覺得咧，即係初咧就年青嗰時嗰個咧就冇咁好睇，但係越早咧，我覺得因為原來佢真係幾有好多好嗰種叫做係好北歐嗰種咁嘅硬朗啊，嗰種靚啊嚇， 同埋一個好即係大家如果睇嘅時候咧都會選嘅啦，就係、是。十個揸槍最有型的女演員啊嘛， 咁一定係佢啦。 咁嗱，有咗分別嘅，有啲人揸手槍啦，有啲揸即係長槍啦咁樣。咁即係呢個又好睇導演嗰個配合唔配合得到啦，你選嗰度，因為佢話真人嚟講，佢得五隻三寸啫嘛。咁你話佢真人佢揸支槍上嚟點咧？咁呢個我都要 check 嘅。咁講到呢度，亦都要即係去嘉許下嗰個電影發行商啦。佢做呢、這個宣傳嘅時候咧，佢都有講埋即世界上五個最勁嗰個追擊手噶嘛， 係 嘛？咁呢個又係啊！我睇戲嗰時候一個 呢、這個 keep 得過㗎，呢一張單張 係啊。咁所以呢套戲本身咧就我哋而家唔知佢嘅命運如何啦，因為可能我哋講嗰時候都唔知仲上唔上緊嚇。 七個都仲上緊嘅， 仲上緊嘅。咁如果你中意呢類電影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去即係睇一睇啦。 嗱，同埋佢仲有一樣嘢係響值得響大銀幕嗰度睇，因為佢呢一部咧，即係我睇嗰時嗰個版本，那個 4K 版本咧，出到嚟嗰個顏色，嗰啲色素啊，因為呢個都佢經過好多嗰啲叫做戲劇性嘅處理，尤其是我覺得佢嗰兩個狙擊手嗰場咧，佢有好多啲。即係天地蒼茫啊！嗰啲有甲蟲喺度飛啊！你而家發覺啱啱之前咧有到嗰個叫咩啊？嗰叫 禁室殺戮啊！我懷疑嗰個導演咧都有睇過呢部戲啊，係抄咗佢其中有啲咁嘅處理嚟。視覺效果相當之唔錯，喺大銀幕嗰度啦，同埋我嗰句，因為嗰次睇嗰時嗰啲音響咧，佢都處理得好好啊。咁啊，一個相當之高質嘅視覺嘅一個，同埋個戲劇都唔錯嘅一部戲嚟嘅。 咁嗱即係呢個電影本身咧就我唔知有個冇客觀效果啦。就係咧，佢可以令到咧，即係我哋香港咧睇多少少俄羅斯或者東歐嘅電影。咁呢個可能性咧就其實係存在嘅。咁我所謂講睇啲戲其實唔難嘅，即係你又可以喺網上睇，你可以其他途徑睇電影節睇到，但係。而家我哋講緊就係一啲有商業元素嘅東歐片同埋俄羅斯片， 即係上到院線， 上到院線嘅， 變成我哋嘅香港嘅公映嘅外語片。 係啊，咁睇下呢個就可唔可以嚇喺呢個香港做到呢樣嘢咯嚇。 係嚇，而家共融嘅應該多啲好嘅。 係嘛？嗱，我自己有一個即係又係題外話啦。雖然喺第一節都完啦，我就以前咧就睇電影節嘅時候咧，都好多波蘭電影嘅。係，即係當然可以。勉強啲講，就作為一個東歐電影嘅代表啦， 係勁嘅， 亦都係相當之好啊。 係，最近就維爾達啦， 有過身啦，啱啱啊。咁但係係唔係因為咧呢個共產黨倒台之後，係咪成個電影工業反而倒退咗咧？ 你話波蘭 係啊係啊， 佢冇之前咁硬淨，因為佢最近咧即係都香港咧，即係其實係之前冇夾定嘅咧，就係啱啱呢個月咧就會做阿維爾達嘅嗰個專輯，佢啊做咗好多戲咧，以前香港都就算電影節都未做過嘅佢啲舊戲咁樣嚟做嘅，咁樣就老老實實咧，即係我哋都認識波蘭電影唔係好多，但係咧即係近期原來發覺咧喺60年代嗰陣時咧，好似阿台長你話齋。原來嘅嗰個波蘭電影係影響全世界咧，嗰啲主流片係好多嘅，尤其是我諗荷里活嗰個時期嘅嗰啲電影咧，即係譬如我睇過《法老王》啊嗰啲咧，佢比嗰個埃及妖后啊或者亞歷山大帝嘅，即係嗰啲處理咧係更加好、更加硬淨，視覺效果難度更加高嘅。不過咧，好可惜咧，就我哋嗰時咧，即係60年代咁都未去睇戲，但係去到90年，唔係去到啱啱即係幾年前嗰時做嗰啲專輯嗰時一睇咧，都仍然覺得哇！嗰、那個視覺效果咧，原來係嗰時咁卓越嘅，就真係咧共產時期嘅嗰啲戲咧，原來你會發覺咧，波蘭嘅電影雖然一個叫係天幕國家咧，不過佢呢個效果係即係佢啲電影嘅影響力係好強。而家咧就比較上，我覺得佢共融咗少少，都唔算係好差咁解。嚇！ 但係我哋當年睇就好多大師級啦，咁咧奇斯洛夫斯基咁，我哋梗係即係已經係勁啦。但係佢更早一輩，譬如讚錄西、陳老師嗰啲，我哋嗰陣時都睇好多噶嘛，都即係相當之好嘅。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有即係比較奇怪咯，就係、是、咦，反而嗰個自由度增加咗之後啫，係咪嗰個電影業仲反而未必有嗰個以前嗰種衝勁啊？ 會嘅。是啊，這個可能如果遲些如果有機會再講一些馬友友的個紀錄片，他都碰到這個問題的。 咁至於蘇聯片就不用講了，就其實是一個即如果你以他當年的傑作來講，他就即完全有一跟美國啊同埋其他歐洲電影是冚的。 是他直頭震撼添啦，嗰時尤其是70年代打後嘅嗰啲大師級嘅戲， 係啊，好即係好好多。我就算當其時以前睇就算佢所謂嘅國策片，亦都個水平相當之高嘅。 經典在，譬如如果比較嚟講咧，就可以一提嘅就係、是、如果講科幻片裡面講。就全世界都話咧，2001太空漫遊係啦，係最經典嘅科幻片。但係咧，即係如果你有睇埋《蘇萊尼斯》啊，即係呢部戲， 唔係啊，唔係 George Clooney 嗰部啊， 係嘅，唔係啊，佢係兩個係對比咧，即係有好多人都會嗰個評價就冇得比嘅，因為咧一個叫做係嗰個叫極。蘇聯嘅極致嘅科幻片到今時今日咧，佢地位都唔差嘅。咁除咗George Clooney 嗰部你唔好提嘅之外咧，第一個都第一提好嘅就係我哋嘅陳家上嘅嗰個《天地雄心》。其實佢嗰段戲咧，佢都好即係個老婆翻山咧，李嘉欣翻山嗰個咧，佢用科學性嚟去處理嘅就係、是。 來於那一部電影，它是有經典原著的。咁佢係用嗰個 concept， 即係一個你最愛嘅嗰個人死咗之後咧，如果佢翻翻轉頭再生嗰時候咧，但你會發覺咧，原來佢再生嗰時咧，依、這個會變成咗佢嘅嗰個意識，唔係等保留以前，佢仲佢係一個死嘅亡靈，但係佢仍然再生嗰時候咧，其實係會越嚟越恐怖。咁啊，呢個我覺得呢個一個叫科學嘅探討咧，對意識嗰樣嘢嚟睇嗰時候咧，嗰時就好犀利。到今時今日咧，你睇翻咧相對之下咧，佢個成就咧，即係同嗰個2001年太空漫遊咧不相伯仲。 唔係，但係好可惜就係你英文也好，中文嗰個評論就完全係傾斜曬噶嘛，係嘛？ 佢始終咧，佢始終係少，因為咧嗰個斯蒂芬蘇蘭尼斯咧，就我諗都好少人咧就係有睇過，就算睇可能佢都未必喺大銀幕嗰度睇。我哋叫好有幸咁樣咧，即係曾經都喺個應該藝術中心嗰度係睇過一次咁啊。咁但係佢係嗰個經典嘅程度咧，即係而家咧，即係我諗即係到時到後咧，都會電影節啊嗰啲都會攞翻嚟會再放。 好嗱，叫張智賢之前 band 想大家睇啦，嗱呢個真人嚟嘅 原裝版 真嘅女殺手， 原來都係好靚嘅， 近似喎， 係啊係啊， 樣似喎。 我覺得原裝嗰個靚啲。而家依個，因為但係而家依個咧就懂得做戲，但原裝嗰個咧，我覺得就真係咧，佢你睇佢係真係似一個好 硬 軍人， 好軍人， 即係嗰種感覺。 係好，呢啲 shot 我自己都想睇下將來拍個造型啊，仲有 OK， 好翻嚟第二節俾就講呢個 Tom Cruise 啊。